至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书名被错印成《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锦庚，演播：韩涛。 1954年，陈望道本人也对脱党一事做了自我批评，他说自己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表现。事过境迁之后，后人在分析这些知识分子退党的原因时，忽视了他们自己的内在因素，往往强调外部原因，几乎一边倒的把责任全部归咎于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这是有失公允的。脱党之后的陈望道依然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3年秋，有人给陈望道送来一张条子，他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上大清一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署名是知名。一看笔记，陈望道有点吃惊，这不是陈独秀写的吗？来人见状，连忙解释：“独秀同志特地交代，说您最适合担当此任，只是担心您仍对他心存芥蒂。”一再说充分尊重您的意愿，不要勉强您。陈望道直摆手：“哎，仲甫先生多虑了，我和他的过节只是脾气不合，不是思想上的分歧。他不计前嫌这么看重我，说明党组织仍然信任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拒绝呢？”一张纸条使陈望道和陈独秀的关系渐渐变暖。1940年，陈望道去四川重庆任教时，特地赶到江津看望处于困顿之中的陈独秀，让陈独秀倍感温暖。两位老友这才发现，对方在自己的心目中原来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上大即上海大学，诞生于1922年10月， 其前身是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是私立弄堂大学，创办人只是为了赚钱，并非为了教育事业。学生来校后才发觉受骗，不久即发生学潮，学生赶走了校长。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组织便把他接管过来，名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实际上办事全靠共产党员。陈望道先是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25年后又任代理校长。那时的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一样有名，在他的学生中有后来赫赫有名的丁玲、康生和陈伯达。1927年412反革命事变后，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1949年4月，为庆贺陈望道执教30周年即59寿辰，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中文系教授诗人汪静之把陈望道30年来的成就概括为三个第一：共产党宣言第一位中文译者，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论著《修辞学发凡》的作者，中国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庆祝活动刚刚结束，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了黑名单。幸亏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截获了情报，及时通知陈望道转移，他才幸免于难。陈望道后来一直得到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这种关怀和帮助既体现在对他的学术研究上，更体现在政治上。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陈望道作为一名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此后他除了历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二、三、四届副主席外，还在中国民主同盟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54年起，他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52年9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复旦校长，也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13任校长。直到1977年逝世，陈望道任复旦大学校长一职长达25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上海市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准备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陈望道一听急了，两次专程赴京，先到教育部力争，又找周恩来恳求。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吧。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要求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毛泽东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高兴地说，只要陈望道本人愿意回到党组织中来，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并且可以不要履行什么手续。1957年5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建议吸引陈望道入党。半个月后，中央组织部批复上海市委，同意接收陈望道入党。在中央组织部文件上签名的，正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邓小平。党中央和上海市委没有立即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1973年8月，陈望道出席中共十大时，他的党员身份才公开。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87岁的陈望道与世长辞。1980年1月23日，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60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的陈望道骨灰盒上覆盖上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隆重而又庄严。陈望道的第一个研究生陈光磊教授这样评价导师：有的人备受敬仰，却无人敢亲近。望道先生是你敬仰他， 又可以亲近他。大学的校长应该是这个学校的文化灵魂，望道先生就以他真善美的人格魅力为复旦的文化精神树立了一座丰碑，而且象征了复旦的文化精神。陈望道诞辰100周年时，他的继任者时任复旦名誉校长的苏步青教授撰写了一副对联：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运一代宗师。陈望道和李汉俊，共产党的两个创始人，有同时期退党的难兄难弟，命运结局却大相径庭。与惨遭屠戮的悲剧人物李汉俊相比，寿终正寝的陈望道可谓功德圆满。耄耋之年的陈望道为了实现周总理的愿望，曾多次搜寻过他倾注了心血和汗水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可惜一直未果。就在陈望道先生去世的一年前，一位文物工作者在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发现了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但因为这一文献有多个中文版本，所以当时还不能确定这一本是否为陈望道先生的手译本。当后来终于查实它就是中文版的手译本时，陈望道先生已经辞世，留下了一个终生遗憾。由于这本《共产党宣言》的重新面世，山东广饶一带的农民兄弟在上个世纪初受马克思主义引领，开始风风火火闹革命的一段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被再度激活，广泛流传。而我们也就是被这本书带进了鲁北平原这片交织着血与火的神奇土地。 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以《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以及围绕它的翻译、传播，在最艰苦的战争岁月和新时期建设中产生的感人故事。如同一幅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画卷，被重新铺展在和煦的阳光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山东的广饶，史称乐安，意思是平安幸福、安居乐业。可解放后的广饶人一度并不幸福，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山东境内的老百姓提起广饶就脱口而出，那里尽出要饭的，讨饭让广饶有了名气，可让广饶声名远扬的应该还是那段至今都充满传奇的革命故事，还有那本引发了鲁北平原农民革命斗争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虽是春寒料峭，可迎接我们的镇领导却是春风满面，他们连连说：“你们是冲着那本《共产党宣言》来的吧？欢迎欢迎，咱大王是个革命宝藏，一镢头下去就是金子。”广饶县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离县城15公里的东北角有春秋霸主齐桓公的行宫遗址，史家考察，台高3丈，占地2.7公顷，旧制将此称之为齐伯蒙台、乐安八景。史上有名的人物原有春秋战国时期兵圣孙武、军事家孙膑、宋朝才华横溢的一代文宗人房，竟有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的乐安县令李方英等名士。走进当年被誉为小莫斯科的刘集村，就见一面面的墙壁上都印着国旗上的铁锤镰刀，大红的标志让这座整齐的村落显得肃穆庄严。就是这座人口不足2000的小村庄，在鲁北平原的烽火年代，其作用举足轻重。它和周围的几个村庄点燃了鲁北平原上的革命火炬。在刘集村宣言纪念馆，观看一帧帧发黄的照片，浏览一段段浸润着血与火的文字， 我们感受到这方热土上史诗般的辉煌。在这里做了十年义务讲解员的刘百平老人，是这座村庄史的研究者，大革命时期的点点滴滴都储存在他的大脑里。每当他给远方的参观者回顾这段历史，时而激情澎湃，时而面含悲戚，言语哽咽。在众多的烈士中，就有他的族人乃至他的至亲。刘百平讲话喜欢伴着手势，他对我们用力挥着手说，这方土地上的人可不得了啊，五千年前这里的先人就有开颅术，被开了脑袋的人还活下来了，是不是想都不敢想啊，可先人做到了。除了有这个本事，先人敢想敢干，这就是艺高人胆大。我们这里祖祖辈辈是农耕经济，但过去的时候，穷人家也好，富人家也好，骨子里对文化都有一种向往，就是家里头再揭不开锅，也要勒紧裤腰带，送孩子到学堂里念几天书，肚子里装了几个蚂蚁爪子，心里就能装天下。从这里走出去的几个人物啊，哪个不是这样？早期革命党人邓天一，那可是跟随孙中山的猛将；雨花台烈士李云生，还有延安时期的中央委员刘子久，广饶第一个共产党员严伯珍，这人要是没有个驴脾气啊，早就该是共产党的大人物了。老人话锋一转，扳着指头接着说，在国民党里也有大人物呀，抗日名将李玉堂，还有李延年。李延年当年离开家乡，实际上还受了我们这里的共产党的影响啊。刘百平讲的五千多年前的开颅术有何来头？2001年6月，发掘广饶县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的过程中，有一颗头骨引起了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的注意。头骨右侧近后部分有一个很规则的圆形穿孔，长短径为 3.1×2.5毫米。几个专家一番研究后皆惊叹不已，难道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有开颅的功夫吗？开口四周若没有经过一番打磨和修复，哪能如此均匀光滑？专家最后考证得出结论，病人术后活了下去。这一例中国史前成功的开颅术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关注。这方热土上的人崇文精神由来已久，如果没有这种秉性，先人也许就不会有开颅术。远的不说，从清朝到民国时期，几乎村村有私塾、学堂。辛亥革命前后的刘集村振华学堂虽开办了仅仅十余年，可从这座茅屋学堂中走出了上面所说的数位史上有名的风云人物。 马克思去世37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被译成中文。这本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众多的革命志士。一位用生命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最终把这本共产党宣言献给了国家。如今这本书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刘集宣言纪念馆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本共产党宣言的照片，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幅照片下流连很久。就是这本在一些有文化的人看起来都有些晦涩的小书本，竟能引起我们农民兄弟的共鸣， 并在他的指引下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保护这盏明灯，我们的农民兄弟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性命。在这幅照片下，刘百平老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的农民革命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大王是一方热土，孕育了不少革命先驱。从宣言纪念馆得知，在共产党宣言传到这里之前，就走出了众多的民国斗士，代表人物是邓天一。1925年3月的北京，尽管已是初春，但寒风依然凛冽。3月11日，在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孙中山的行辕内，中山先生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后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何香凝女士，一直守在国父孙中山的病榻前。突然，何香凝看到孙中山的瞳孔正慢慢放大，他急忙告诉宋庆龄，宋庆龄刹那间怔住了，泪水从他明亮的双眸里奔涌而出。一代革命先驱与世长辞。3月15日，各国公使和民众陆续到医院悼念，北京城里大雪纷飞，到处银装素裹。在蜿蜒威仪的悼念队伍中，一位长须老人满面悲怆，仰天长啸：“天妒英才呀！”从天空中飘落下来的片片雪花落在老人抖动的长须上。3月19日，国父的灵柩从北京协和医院移向中央公园，打头的是一队威武的警察，有数百人之众，随后是雄壮的军乐队方阵，道路两旁肃立着十几万人的悼念队伍。在护灵的队伍中，有一位身健体壮的男子，他一脸悲戚，浓眉下双眼含泪，他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人邓天一。据说邓天一护灵回来后，因悲痛过度，连续几个夜晚都哭坐到天亮，变得沉默寡言，面容憔悴。邓天一和国父孙中山是有渊源的。邓天一是广饶县大王镇邓家村人，1886年出生，写刘吉和大王乃至鲁北平原这一带的革命历史，绕不过邓天一等早期的革命党人。1905年8月20日，远在日本东京的孙中山见时机成熟，宣布成立中国同盟会。这一天，邓天一才19岁，正是热血沸腾的年龄。消息传来，还在山东广文大学读书的邓天一倍加振奋。他对要好的同学说：“腐朽的中国有希望了。”邓天一毕业后，在家刚待了2天，就坐不住了。他告诉父亲邓永清，要离家革命去。邓永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以为儿子思想之所以激进，是受学校气氛的影响，再加上同学之间互相鼓动，自然会言语偏激，举止出格，一旦毕业也就烟消云散了。如今儿子竟然提出来要离家出走，去实现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和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他一时难以接受。邓永清说：“以你的聪颖上进，完全能学有所成，好好在书斋里搞点学问吧，为什么非要去干掉脑袋的事呢？”邓天一一字一句地说：“国府民乱，吾辈岂能在书斋里养性修学？”邓天一的一番话不禁让邓永清认真地看了儿子一眼，他发现儿子脸上沉着坚毅的表情与他的年龄太不相符了。看着看着，邓父心一沉，他知道儿子在自己面前已经不再唯唯是从了，他的心胸和想法超越了他的年龄。邓家可谓是书香世家，邓永清的三个儿子学习很好，两个女儿也毫不逊色，几个孩子最后都陆续踏进了大学校门。 邓天一少小就聪慧过人，在大学读书期间，有时忙于串联同学救国，常常难以顾及功课。有一天，邓天一正和同学讨论救国的道理，上课的预备钟响了，他用胳膊夹起一摞书就往教室跑，途中突然记起有一篇文章还没预习，就急忙停下来翻找语文课本，竟没有找到。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锦庚，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欢迎五点继续收听。